奪命撈鬆呢個節目，未奪觀眾命，先奪主持人條命喎。 咁啊，梗係啦，兩個幾鐘頭嘅節目，成日都俾你做到三個幾鐘頭， 都唔肯收。 啊，仲有啊，中間主持人冇得 break， 廁所都冇得去喎。 於是咪首先奪咗我哋主持人嗰個腎臟功能嘅命，跟住咧就奪埋觀眾嗰個 data plan 嗰條命咯。 一個節目就燒曬一個月嘅 plan 咯。 係啦，咁點算好呢？ 我決定咗啦，奪命撈鬆要改革。 系 啦，要打破网台嘅纪录。 啊，你想搞乜嘢？ 一集做四个钟。 哇，咁攞命，大家同唔同意啊？ 好，剔个短 break 翻嚟啦。新中嚟份咧，我哋 part one 咧听咗一个好靓嘅景点，就叫魔鬼舌头啦。哇，发觉咧，原来先我哋咪后讲咧，如果五粒星嘅难度嚟讲咧，佢系五粒星里边嘅五星 plus 啊，因为都好高难度啊，因为真系要考体力啦、装备啦，仲要再睇埋天气状况啦。天气唔好咧，就上唔到去睇啦。但系就算几辛苦都好，都值得啦，因为即系见到大家嗰个景观咧。我哋都會哇一聲，原來嗰條魔鬼舌頭咧，原來非常之厲害嘅。好，咁啊知道啦。去完依個魔鬼舌頭之後咧，另外一個景點咧，你係都要介紹俾我哋嘅觀眾嘅，因為依個就係五星級裏邊就係得四粒星嘅，就相對嚟講比較容易啲行嘅。係 咯，就來回就用四粒鐘到啦，四五粒鐘到啦，就簡單啲。 依個叫咩地方咧？ 呢個叫做聖塔岩。或者叫做報道台啦， 報道台，因為我之前我都喺網上 search 過嘅，依個都一個好靚嘅自然景觀，就係依個地方啦。係 啦，你見到右邊嗰度二加二 T， 就係兩個鐘去兩個鐘翻啦， 四個鐘到啦，係 咯，就夾埋四粒鐘咯。 就唔使扎營啦，今次 唔使，好快搞掂。 OK， 咁你係揸車去嘅地方先，就行上去定點？ 呢個都係揸車去到個停車場， 跟住拍低就跟住就開始行過去啦。OK， 依個就係嗰個起點啦。 係啦，即就係聖塔岩嗰個挪威名啦。 大家就見到係 slow， 我淨係識個 slow 輪嘅名字，唔知點讀啦。但係總之咧，我哋網上邊如果打一個步道石咧，就會見到依個景點啊。咁其實依個石頭應該都有故仔講嘅。咁我哋可以繼續行啦。裝備相對好少少係咪啊？冇咁多裝備，冇咁多嘢拎啦，係咪？係 啊，輕鬆啲。 唔使拎 咁多，起碼帶張水，孭個相機搞掂。 係啦，唔會好似之前咁多 camping 嘅過夜嘅物資啦。咁啊，都見到有啲類似係頭嘅， 都一路啲挪威一路都啲嘢㗎啦。佢唔會搭條路出嚟， 唔會做到香港郊野公園咧，整曬嗰啲石屎路咁樣。 唔會鋪條路出嚟 嘅。OK， 但係沿途經風景都成同頭先都好似嘅喎，又係好多唔同嘅石頭啦。好多森林啦，呢個 T 字都緊要啦，又係代表呢個 right position 啱嘅。 呢度四月去嘅， 哦，你都見到啦， 見到啦， 呢度一個好似嘅路標啦， 係啦，行咗750米，仲有350米先到， 仲有個 parking 指示就向右邊，咁如果 T 咧就話個正確方向就繼續行前，咁都好清楚喎，俾啲旅遊人士知道你仲有幾耐到達呢個目的地。 嗱，我哋就咁簡單上去嘅啫， 都唔簡單嘅咯，所以都要著得要保暖啊， 要，梗係要， 天氣都比較凍啊，係咪啊？ 啲似係四月去嘅， 四月 你都見到係鋪滿雪，你陣間會見到啲上面山上都鋪滿雪，見唔到路。 見到啦，見到啲即係行山者都要即係小心翼翼啦，著曬手套啊，戴曬外褸啊嘛。喂，依度又係一個好靚嘅 山中湖 啦。山中湖啦，見到哇，好多個挪威都依啲景觀，周圍都係喎。如果天氣好啲，應該仲靚。 森馬咯，森馬最靚咯。 哦，開始見到啲月啦。 係啦。 其實温度幾多度啊？如果行到呢啲位置， 咁都個位數咯，3-4度到嘅啫。 即係凍啊，不過行住山都 OK 嘅，身上面都出汗嘅。 你要帶定個暖包放喺個褸袋度咯。 哦，開始都要有個暖包擺喺身邊，如果凍時候 OK。好，見到呢個好緊要啊 ，T 字嘅路標。 係啦。 即係話已經朝住正確方向行啱㗎啦。一路行，我開始見到多咗積雪咯喎。 係啊，其實側邊雪嗰啲咧係啲河，係啲水嚟嘅，而都結曬冰。有條木橋咁樣行過去，行過個湖咯，湖仔咁樣。 哇！全部都有啲一嚿嚿嘅石頭，你要間住水慢慢行啫。所以我覺得隻鞋好緊要啊！如果唔係，就算你之前著咗隻厚 boot 找地鞋防水，咁但係隻腳行咁耐都， 我呢度就好啲， 呢度好啲， 係啦，就冇咁誇。 同埋見沿路都有啲唔同嘅行山者啊！ 哇！我哋啲下報道台呢次就冇人。 冇人嘅， 系啊，我哋包咗场。 哦，咁但系呢啲咧，见到前边有啲嘅行山者， 呢啲咪我呢、這个嗰、那个系我老婆，另外嗰个系我两、哦、我两个 partner 啊， 两个朋友咁 咯。所以即系全部都系自己人， 系啊，自己人嚟嘅， 就冇其他旅行 人 士啦。太太都话 OK 系咪啊？太太好辛苦啊。 佢冇佢，佢好行得噶， 好行得。 佢有佢中意行山噶嘛。 好好、啊、喎，可以同埋太太就咁呢度咧，见到好似条绳嘅物体嘅。 系啊，因为好斜，佢所以佢。整一條繩俾你，咁樣掹住條繩咁上山。 嗯嗯嗯，都好。 佢有啲位啲鐵鏈嘅，陣間見到。 係，哦，咁呢度咧見到個路牌喎。 係啦， 即係即 係。一邊去報道台啦，另外一邊就去另外一個景點嘅。 嗯嗯嗯，哇，沿途你好緊要啊，影陣嘅 T 字。係 啦，你見到都冇路啦，嗱，見到都 係 踩雪 過，踩住啲雪過去喎，講真。都要小心啊！唔好容易跣親啊，真係會。 要諗下呢度係四月嚟嘅。 嗯，我諗 四月已經春天都係咁樣。 四月都已經鋪滿曬雪，我諗而家十月咧，我諗更加不得了，可能上唔到去添啦，已經。 十月已經落曬雪啦，而家。你見到啲冰湖結曬冰啦。 呢個係湖嚟嘅。 係啊係啊， 哇！已經全部結曬冰啦。 上面鋪一層雪。 哇！去咗一個。 呢個都係個湖嚟咯。 个湖已经完全白色啦，已经系结晒冰啦， 都好高啊呢度。 但系好靓，越高个景观越嚟越靓。好、哦，见到一啲石头。 系啊，啲就啲行山者搭咗啲石塔出嚟咯。 哦 ，OK， 佢沿途都见到石塔嘅。 系。 系啊。 即系啲嘅旅行人士就， 譬如有时你见唔到个 T 字咧，佢、一望个石塔都 OK。 OK， 即系代表啱嘅一个位置。系啦，系啦。 佢哋好好搭咗石塔。 即系话你已经系 on the right position、就去紧。基地啦，好、哦，已经见到一个路牌啦，就系、见到个报道石，见到个米数系咪啊？ 呢度应该系我哋行到某个 区， 系啦，某个 checkpoint。 嗯，即系等你都知道大约你仲有几耐到去到啦，咁、越嚟越高啦，结到结冰嘅地方咧，基本上全部都系结冰噶啦，啲湖全部结晒冰噶啦。 呢度四月唔系冬天嚟嘅，呢、个就差唔多到啦。 嗱，天咧灰灰暗暗喎，都 係啊！嗰日好差咯， 係咯。如果天氣好少少，有啲陽光就靚啲咁啊，真係好。但係都有啲報道啊，有啲木嘅地方，你哋可以行上去咁樣嘅。空氣稀唔稀薄上 到去？嗱，你見到都 OK， 都 OK。 你睇下鋪曬雪嘅， 嗯， 完全睇唔到路。 咁你哋都要， 我哋都要睇腳印行咯。 係咯， 係啊， 冇路鋪實曬， 冇路 就 睇腳印咯。 看住腳印，看住可能前人行過的地方，就跟住他哋的 footstep 繼續行上去咁樣。個天開始都麻麻灰灰黑黑嘅，想落雨咁樣。越行越高啦。 係啦，你見到好邊邊啦已經。 係啊，同埋冇嘢扶住，真係要小心啊！冇嘢攔住，如果唔係就真係跌咗落山。係 啊，真係咁先嘅。 哇！終於見到又係啲我行咗好黑，但係山點解有條好似薄咁樣嘅地方？ 呢度差唔多到。 嗯， 你見到 越嚟越高啦， 係啦，好邊邊啊，真 係。係啦， 啊前邊嗰、那個 就係見到一個 好尖嗰個 地方，就差唔多到啦，就嗰個報道台啦。行啦，慢啦，哇！依、這個終於係咪到咗啦？ 到咗啦， 你太太呢、 這個我嚟， 依、這個你嚟嘅，你第一個就一馬當先衝咗上去個報道台咁樣。 係啊，你見到都好惡劣都。 係啊，天氣真係麻麻喎，真係。但係離遠都見到個對面嘅山峰啦，同埋滑唔滑咧？嗰、那個尖尖嘅地方落住，而家開始已經有冰。 都滑㗎，滑㗎，因為有融雪啊嘛， 唔敢行太出啦，係咪啊？ 係啊係啊，不過我唔怕死，我就行到好出。 你唔怕死？嗱、 啊， 你係太太啦， 係啦係啦， 太太就企遠少少。 係啦、 啊。其實依個景點都好似頭先，我哋都有上網 search 過依、這個嘅報道石啦，呢、這個台啦、 啊， 有一個嘅地質學嘅名詞喎、 嗯， 叫咩岩石？頭先你查到好似見到， 叫 前寒武紀基石 啊 ，OK， 都係一啲即係地質學嘅石頭啦，係多年嘅地質變化將個石頭湧擠出嚟嘅。 呢、這個就我嚟啦， 依、這個好緊要啦。終於離遠少少，哇！再見到一個好似九十度直不甩嘅一個嘅、一個嘅山，其實都係一個好似 platform 啦。 係啊 ，platform 啊， 就我哋點樣叫做報道平台咧？就好似一個牧師講台，佢哋講道嘅時候會有一個講台擺咗喺面前面咧，就好似講台咁樣啦。咁、所以就叫做報道台。這個石頭咧就係、其中一個挪威，除咗魔鬼石頭之外，另外一個好緊要一個嘅景點就係呢個地方啦。 都要我同我太太影咯， 係咪？U jump my jump 喺度，好開心啊！上到去雖然咁辛苦都，如果天氣靚啲仲好。 呢度已經好咗啲噶啦， 個天開始光少少。係啊，嚇！ 見到起碼見到下邊，嗱呢度見唔到個下邊嗰個峽灣啦。 嗯，開始朦啦，有啲霧啊，或者即係天氣麻麻地啦。但係佢都係冇欄杆嘅喎， 冇㗎。所以 我發覺歐洲好多嘅地方咧，危險嘅，但係佢哋咧盡量保留翻嗰個原始咧，佢哋都唔會有太多人工嘅嘢，即係欄杆啊之類嘅嘢。咁所以即係自己唯有小心啦。我都睇過書，好似咧都唔係好多人因為咁樣跌落去，好似咁耐你話即係一個人唔小心失足跌過落去啫，記錄良好嘅呢度係。 係咯，都有嘅， 都有嘅，即係小心啦， 個位數 咯，個位數。OK， 哇！見到開始啲雪好厚咯喎， 係咯， 一路行時候天氣都 呢度已經落翻山噶啦， 落翻山啦， 睇冇路啊呢度，全部積雪嚟， 積雪，所以大家行就要小心翼翼啦，要小心啲行啦咁樣。 所以你一定要著啱裝備， 防水物你先提到我啦，一定著防水物，如果唔係咧，只腳咧就會濕曬啦。 嗰時去我都冇買防水物， 係啊， 不過就冇乜事， 冇乜事都 OK 嘅， 係咯，係凍到僵咗。 幾多度到啊？嗰時大約有，你估去到嘅時候都係個位數字啫，都係 三四度到 好，我哋 越高越凍噶啦。 啱啱講完呢個有摸個石頭啦，跟住又正正講完呢個嘅報道石啦。其中一個，我哋不如即係講下呢個挪威嘅北極光先啦，好嘛？先至再講冰川。嗱，我哋啱啱鏡頭見到呢個就係阿希仔想遊世界一張好靚嘅相，呢個就係挪威嘅北極光。哇！好多人講過北極光咧，人生起碼至少要睇一次啊，或者睇完之後咧，北極光會令人好有一種幸福啦，一種快樂感覺，或者好 lucky 嘅。好咁啊，好多人以為北極光可能淨係冰島啊或者黃都鎮先有，原來挪威地方都有呢個北極光睇嘅喎。呢個地方係點去呢阿希仔 呢度就係 Tromsø 咯。搭落陸機去嘅嗰次就喺 Oslo 再坐落陸機去 Tromsø。應該兩個鐘到咯， 兩個鐘到。我見到嗰個北極光好震撼啊！ 咩 時間到去到會能夠睇到依個北極光比較好啲咧？嘅時間 九月至到三月咯， 九月至三月時間就比較好啲嘅。其實真係見到好震撼，因為見到就好似成個一幅畫圍住360度喺你嘅身邊出現。 呢張相呢個北極光，如果你親眼睇咧，好震撼。 相就已經 覺得因為嗰時候打緊風咧，呢度好似吹到成個好似嗰啲蛋卷出嚟。 卷狀型， 係卷狀型嗰啲蛋糕 咁樣，蛋糕咁樣。呢個蛋糕就係一個嗰時大約係咪早上白晝嚟㗎？而家見 呢度係五六點㗎啫。 五六點 係啊， 即係黃昏時。 因為我哋呢張係十一月中去嘅，一點鐘已經天黑㗎啦。 下 午一點就天黑 了，已經天黑了， 九點鐘突出， 即是白天的時間很短的，哇，你會見到那個感覺就好像銀河系在你的前面一樣， 有不同色， 不斷在動著變化的， 即是 它會 freeze 在這裡，一直在轉，好像一盞馬燈一樣的， 這個拍了一些 time lapse， 哇， 幾個景點這樣， 好漂亮哦。是不是看到一些星宿在動著，看到那個，其實是那些太陽粒子呢，是不是那些北極光？ 是啊，是啊，你要撞對咯，要看個指數，或者剛剛去的時候， 很高，所以就能夠看到這麼漂亮的北極光的情況，因為不是次次有機會看到的，人說去到撞對的天氣不好，也有機會去三四次都看不到的。 是啊， 上年去展落嘅，好靓喎！即系大家睇完之后，真系有啲冲动，真系想去挪威去睇下。哇！咁啊，见到北极光咁靓，咁其实我哋都想讲下啦。挪威都知道好冻啦，亦都好多嘅冰川啦。但系今次你去到法国嗰个冰川嘅情况系点样啊？ 冰川哦，缩咗好多咯。 系， 我就2015年去嗰次就因为积雪啦。入去唔到呢條冰川度，咁今次終於去到啦，但係已經縮咗好多啦。 你會見到就係見到嗱，因為我就係咁喺相裏邊見到咧，就係座山啦，中間有少少冰， 見到粉藍色嗰 嚇粉藍色，但係真係以前應該全部都係冰川嚟。 係啊，以前喺下邊咁縮，而家猛咁回暖咁咪。 咪地球個 global warming 問題咧，嗱、中間應該係冰川嚟嘅， 嗱 不雖然佢顏色比較深少少似泥咁色，但係就發覺佢嘅冰川嘅範圍已經越嚟越少啦。可能以往喺個山上邊，可能積到去山上邊半山嘅，而家可能得翻個 level 好矮。 佢由山腳咁樣縮上去嘅，可能遲啲呢度都冇曬㗎啦。 你特登係企上山上面去影嘅， 唔係呢個航拍機影嘅， 航拍機影到嘅。哦 ，OK， 呢個位置係邊度啊？阿張麗芬呢度 應該喺挪威嘅中部咯。 挪威嘅中部。 我 想如果大家不企高都不知道，原來挪威開始連個冰川都慢慢開始會縮小啊！ 嚇、叫做黑格爾冰川。 黑格爾冰川係咪呢個可能用航拍會更加企得高、影得高咧？會睇得清楚個冰川情況。 呢條就係用航拍機拍嘅。 哇！可想而知，可能嗰個人類都不知道，原來我哋嗰個地球暖化已經係咁嚴重。 係啊， 好清楚會見到嗰個冰川嗰個範圍。 其實很多冰川冇乜咁滯， 係咯，已經好似旱，即係個乾旱咁樣啊！我諗以往係好多嘅，應該係啦，嗰個範圍已經越嚟越細啦，同埋我諗你用航拍機更加會睇到遠啲、宏觀啲睇到嗰個情況咁樣啦。 你加拿大嗰、那個？ Columbia Ice 係啊 ，Columbia Ice 都縮曬啦。 係啊，其實全球好多有冰川嘅地方，無論係北極都好咧，以往嘅冰川咧，嗰個規模嘅 size 咧，其實全球都開始喺度融化，少咗好多。咁其實對成個地球生態都有影響，因為冰川係一個 equilibrium 嚟 㗎。係啊， 如果我哋依啲地方出現有個問題嘅話咧，係一個嘅連鎖效應咁樣出現嘅。哇！依、這個就係用依個航拍機見到嗰個冰川嘅情況，發覺真係越嚟越少。睇下已經得翻條線咁樣見到啊！ 嗰條已經係河流嚟嘅咯， 係 咁樣啲水咁樣融落嚟咯， 係 融落去下邊嗰個湖嗰度。 呢啲 一定要航拍機先拍到。係 啊，因為唔係你都去唔到咁高嘅地方，影到咁靚。 可以行近去，但係影唔到 top shot 咁樣。 因為挪威本身佢已經係個大自然環境已經保護得好好，但如果你見到佢嘅冰川已經開始越嚟越細嘅話咧，咁即係危機響起好耐已經唔係近幾年嘅事。咁都見到嗰個冰川嗰個縮小嘅情況，即係都好，其實都好擔心啊！如果係繼續我哋，其實人類都要負呢個責任，因為我哋同大自然都係共存嘅。如果我哋唔好好保育個大自然嘅話咧，最終傷害嘅可能都係我哋啦咁樣。你自己之前有冇同一地方對比過過往同埋而家嘅情況？係咪都係將即係發覺都幾大差別啊？ 大啊，我 search 過。係啊。 我依家另一個高啲嘅。 我呢個就係啲冰川啲水融翻落嚟咯，嗰條河流。 企喺唔同嘅位置，你見到啦，融翻落去個河流嗰度，但係啲水應該都好清。 清啊！ 清嘅，因為你咁冰，即係冰川嘅水啊，真係。 好澎湃嗰啲。 有冇用個膠樽裝住少翻酒店飲啊？ 哦，咁又冇，我裝住喺車度飲咯，一路揸喺度飲咯。 有冇好清甜啊？真係嗰種冰川水。 嗱，啲我就留翻落個湖度咯。 啊 ，OK， 好靚啊！依個位置係咪個天開始光翻啲啦？冇咁暗啦。 嗰啲好啲，中部已經暖 啲 嘅咧。 係咪好似見到？ 呢度唔使行點行，唔使上高山。 如果陽光好啲，就可能見到啲反應添，湖嘅反應添。 哦，呢啲就係個冰川啦。 近距離近， 係啦係啦， 就見到個冰川啦，發覺咦，好似係咪少好多啦？已經有 少好多。以前係我企緊呢個位都係冰嚟噶嘛。 係。 但如果融緊落嚟嗰啲水， 好近距離可以見到啲冰川，有冇去摸下佢啊？ 我冇摸唔到，因為好都幾危險。 都危險，小心啊！即係啲石頭可能可以滑到咁樣。 啲冰啦，冰川啲冰。 呢啲就比較細粒啲嘅， 細舊啲嘅，呢啲係 都大粒㗎， 都大粒㗎，鏡頭好似好細細咁樣，但係 揾嚿石做對比都好大粒。 Okay.都好清澈啦，好好靚。哦，呢度落翻嚟山啦，見翻、 這個、 啊，呢、這個就可以分享一下，仲有啲時間。呢度好似見到一個航拍機，就掛咗喺個唔知係咪個電線杆上邊。呢個係咩事咧？ 呢個我朋友太進取得滯啦，佢就唔小心個航拍機掛咗電線上邊啦。 嗯，危唔危險咧？其實 危險㗎， 危險喎、哦！你睇我哋近鏡見到將個航拍機掛咗喺度，如果通電，可能 驚啊！所以佢我哋咪扎個營嘅，營咪我哋就用營嗰條繩勾上條電線杆，咁扯翻落嚟咯。 有冇爛咧？ 嗯？ 有冇爛咧？有冇打爛嗰部機咧？扯翻嚟時候有冇 少 損傷啊？ 有 都有嘅。 實有嘅，我哋要企上個車頂，我哋租架車個車頂嗰度拉嗰條繩戳翻落嚟。 戳翻落嚟。 係咯。 哇！真係要小心啊！成班航拍，因為下面都有啲電線杆，如果飛得太低嘅話，就可能拉到啲電線杆。 我個朋友拉條繩都驚過電啊！ 係啊，因為可能通住電㗎嘛。係 啊，因為唔知咩事㗎嘛。係 咯，你哋真係太過進取啊！你個朋友嚇，有時航拍都係中意小心啊。雖然話你咁大嘅地方好空曠，但有機會撞到一啲嘅建築物時候就小心啦。好，依、這個喺依張相係點樣咧？咩情況 咧？呢度就係我哋入冰川入口嗰條路咯。 嗯。 啊，上面嗰張就係我四月去嘅。 嗯。 就封咗路， 天氣開始好多雪積雪 啦， 已經係 根本入唔到去。 嗯。 下邊就啱啱九月中去，啱啱啲次去。 嗯。 你見啲雪融曬嘅。 即係見到嗰個天氣嘅 對 比， 係啦。 見到就不過景觀唔同嘅時間都見到有唔同嘅優美嘅地方啦。係 啊。 雖然積雪有積雪嘅靚，夏天時候綠草如茵有佢嘅美咧、 嗯， 所以其實挪威真係唔同嘅氣候、唔同嘅 season 過去睇嘅嘢又會唔同啦、 嗯， 景觀又唔同啦。 積雪嗰次直情係入唔到去。 咁如果而家去挪威，基本上先你啲景點基本上都去唔到 嘅。而家呢個時候十月五去唔到咯。 會唔會封咗啲地方咧？ 會啊會啊。 會嘅。 喺呢度四月嗰次咪封咗咯。 嗯。 係咯，根本你都車都入唔到去。 嗯。 喺呢度。揸架車入去都要揸三 K 三公里入去， 三公里先入到去 啊！所以你點行入去啊？冇可能。 咁其實真係挪威嘅地方，我哋平時可能少啲接觸啦。原來佢嘅自然景觀啦、生態啦係好值得去啦、 嗯。 不過我諗好似話齋，要去啲地方之前咧，嗰、那個 preparation 啦、預備啦、裝備都要做得足夠先可以去啦。同、 嗯、 埋我諗魔鬼石頭嗰個地方係真係好靚。 嗯，係啊，係啊。 依、這個咁我其實我都有睇過書，依、這個地方都係十大一個奇石嚟嘅。 係咯。 係即係講真，如果人生有機會嗱，你有睇過魔鬼石頭啦，亦都喺挪威睇過依個北極光、 嗯， 哇！人生無悔噶啦喎，其中有兩個景點都喺呢個 bucket list 裏邊可以剔走 嘅 咯。係 啊，人哋話死前一定要去嘅景點啊嘛。 係啦，人生話有幾樣嘢，十樣嘢死前必定要做嘅 bucket list 啦、 嗯。 有啲人就可能一生要環遊世界一次。 嗯、 或者擁有個咩車咁、可能啊希仔 Jonathan 就去過依個嘅魔鬼石頭啦，亦都睇過好靚好震撼嘅北極光啦。咁、可能仲有其他地方，仲有機會喺唔同你嘅旅遊裏邊咧，能夠去涉獵嘅。有冇其他挪威去完之後有冇咩結論或者有乜嘢嘅感覺咧？去咗三次挪威，俾你嘅感覺係點咧？每次去景觀又唔同，你見嘅嘢又唔同、你有乜嘢覺得會再想去咧？挪威 仲爭一個沙尾去咯，就奇蹟岩。 奇蹟 本來今次 plan 咗去嘅，但係已經筋疲力盡啦，去完魔鬼節，跟住我哋又要趕路啦，所以就冇去啦。咁、留翻下次咯，有機會。 係咯，咪旅行啲嘢，即係今次玩唔曬，仲有下次啦。但係挪威嘅地方總結嚟講，俾你嘅感覺係點樣啊？ 好靚，好正咯。 嗯， 係啊。 會想繼續都有機會再去嘅。 一定會咯，起碼我北角都未去啦。北角睇呢個即係五日落嘅太陽啊嘛。 嗯。 咁咯。 所以其實即係挪威依個地方，雖然好似好冷門嚟講，但係我今集大家聽完之後，咦，原來發覺如果大家又中意行山，又中意挑戰自己嘅話咧、都可以將依個挪威地方擺你嘅嚟緊嘅旅遊嘅口袋裏邊，同埋可能嚟緊就冬天啦，凍咧就可能嗰啲地方就比較難啲去。 冬天咧，淨係去睇北極光咯。 係啊，北極光咯，咁可能 日光日照時間好短，你都做唔到啲乜嘢。 係啊，咁可能如果到夏天時候可以預備一下，如果要去之前就要 train 下自己體能啦，跑下步，因為先至見到嗰個體力嘅需要都幾要求大嘅。 頭頭尾用咗27個鐘都， 個體力透支都幾犀利。 由4 PM 上山到第二日夜晚7點鐘先落翻山。 嗯。 同埋之後你又喺度 camping 過啦，但我覺得人生有咁嘅機會體驗咧，我都覺得都係趁有氣有力， 係啊， 唔一定話後生嘅，即係趁有時間，你自己有能力就真係去多啲遠嘅地方。同埋我諗頭先我都好開心睇到，即係都見到嗰、那個北極光啦，因為呢個都係人生裏邊必然嘅嘢，但係都了解到原來嗰個冰川嘅融化係咁嚴重啦、 啊啊， 都提醒到我哋、 啊， 我哋知道原來人類真係唔好好保育個環境咧，依啲嘅冰川就越嚟越少。 係啦、啊。 其實都 真要保護地球， 好好保護地球。 啊、 好，今集時間差唔多啦，今日啱啱好一個鐘頭到，我哋下集會講啲更加特別好玩嘅地方嘅。好，默奇，拜拜。 好，拜拜。